洒掉头甘露水，那你的电视法。金山各位进卷处，彼此坦诚喜 Amen. 丹那丹切南摩悉利利多依摩阿利耶摩罗揭谛是摩那僧陀罗南摩达那谨墀悉利摩诃般若萨埵萨婆诃那哆如真那悉因萨婆萨埵南摩娑萨埵南摩诃揭摩诃提哆达伽他那婆毒悉卢迦帝迦罗帝悉悉地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 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菩提。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有界界一界地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蜜多。 让他们不要走。现在请坐下。先说呢，第一件重要的事啊，明天早晨呢，5点传发功德戒，5点传发功德戒，谁都说发功德戒的，明天呢4点，应该是4:55。就要来到台北，几点起床？10:30是吗？那是我们的10:30，对吧？先看这个灯，还有的不一传发功德戒怎么说啊 ？Every steps, every we teach you the every step. 那么我们5:00 And 那个5:30开始放。5:30开始吧，跟今天早上一样，跟以往国旗一样，就绕火要绕到7点，绕火完了就你就到楼下了。5:30 to 7:00 亲戚间呢，第一禁不得使用手机，不能用手机哈，你看那个浴室的那个塞孔啊，塞孔，你看那浴室的塞孔。室内外都到哪放都不能用手机。 You can't use your cell phone in the learning center. 这个第一条和第二条，对不起。第一条一意禁语，那么现在说保持到场话有点安静。大声说话，至少要讲话，尽量不要让人家看见，是不是？至少你要讲话，尽量不要让人家听见。你不能说，你毫无顾忌的讲话，对吗？懂不懂你啊？还有你住在道场的，你不能外出，不能外出呢，不能离开道场。你比如说我要出去买东西这样，你有填报名表的哦，就会排位置，那请他坐在位置上面，这个上面有名字的。清洁工作，清洁工作它有一个公布，在公布栏。清洁工作，就是你分配到工作啊，到公布栏看，就知道。 我 参加念佛共修啊，请提早一点到，不要提早一点到。 So come early when we practice. Don't be late. 穿上了轻装行进去，这个不是。净影牌挂在净影牌，不要挂在海星上面哈，我挂在你卸下海星的辫子上面哈，因为你穿在海星呢，就等于是不应该在那边讲话，所以这个。需要跟他们讲一下，那个敬礼的牌子不挂那件海旗，挂在你的辫子上面。 对 对对。 So there's a sign here that says be quiet and not really talk too much, talk at all. You just wear it on your regular clothes. You don't need to put it on the robe. 因为穿戴海青呢，等于就是一个很威仪的一个，叫你不要讲话的一个袍子的，所以才让你挂在辫子上面。威仪呀，威仪的。好，没关系。到火的时候，大家是脚步很齐的。你看前面是出右脚，那你就跟着出右脚；前面出左脚，你就跟着出左脚。 现在 好像不需要翻译。 好。 越南人大部分不懂英文。你翻译一下，反正我要听啊。 When you do the walking meditation, the steps should be synchronized. So the left, if everybody's moving left, follow left, and then it's right and follow right. 还有在到我的时候，请你。前面我保持一个，不要就是不要把那个间隔拉大。那个讲一下英文，知道吗 ？Okay, when we do the walking meditation, 因为有人他会离得很远。 Distance between each other should not be too far apart, so try to stay in a regular distance. 好，这个经本呢会摆在你的坐垫上。基本会摆在你坐垫上，那你就观想说你坐垫是一朵莲花，所以请你呢不要跨过这个经典，不要跨过经典。 The book is going to be on the cushion, so don't try to step over the book. You might just walk around. 进的时候不可以离开座位，只进的时候不可以离开座位，这个只进到左下。只进座位，只进就是你坐下来哈。那么本来是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最后一点声音都没有。那这时候不是说让你休息哈，也不是让你离开座位，这个是说渐渐坐着静心念佛，但是不要念出声音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不能使用念珠。一个念珠会吵到很多，不能使用念珠。啊，海鲜要贴上自己名字是吧？是不是？我们那个，哦好，是，不是贴上这个名字？挂你那个名字哦，挂在海鲜上面，都给你们讲一下。 So we have to pin our name tag onto the rope. 那不要关在疗房里面聊天，不要关在疗房里面聊天。 So don't do a lot of talking behind closed doors. 尤其是不要在疗房用手机。 Don't use your cell phone while you're in the room. 然后不要跑到别人的疗房去。 Don't go into others. 晚上十点就熄灯哦，那十点以后不能再用浴室了，以免吵到别人。那疗房里面要保持清洁，那尽量保持整齐啦。不管说烟要求到什么程度，那么多人住在一起，那。Your house clean and organized. This is my try your best. I cannot ask you because many people get together in one house. So many things, so many lights there. So try to keep clean. Try your best to keep clean and organization.佛期结束以后要打扫了，要清洁了，要把你的那个被单洗干净烘干，然后自己那些什么牙膏香皂没有用完的就还是要带回去，不要丢下来。After 8 days retreat, you can do clean, you can do wash, 清洗你的被单，然后把它烘干。 You have to wash your sheets and your comforters, make sure you can dry them. 那带走那些，比如说牙膏、牙刷啦，香皂没有用完，都请大家各自带回去。 Take what you have with you, don't need any toothpaste at the time. 这个呢，你已经报名全程8天参加，那么你应该按照你的报名表收钱，不要说中间呢，你就突然离开。 So you've signed up for the 7 day retreat, so you have to stay for the entire duration. Don't try to leave in the middle of it. 那么 开大殿哦，就算你离开大殿哦，请你尽量多念阿弥陀，尽量多念。其实都是你们练习的，你想要休息的，你就用时间去做那些，比如说讲话啊，干什么啊，什么事？ 这里第八点的那个一这一点啊，这个被单是到这个时候被单放在走廊那个框子里，而不是个人单独洗。 哦，这样啊。 哎，是，那不然的话，你如果这么洗的话。这么写的话，那就个人洗个人的，但是一个是也不可能的。第二个就是，他明天早晨一早走，今天晚上就把它洗掉，但他睡在那个床垫上，没有床单，那是好脏的，所以这个是统一洗的。到时候会有一个筐子放在走廊里。 哦，是这样吗？哦。 So we have to make a correction about the blanket. There's going to be a bin, and so you drop your sheets in your comforter. 那就是有些同学呢，他会有些人他星期一啊、星期二，他就是特别挂心的、啊、我是后走的功德大，那我们就要谢谢这些同学，这就是一个事。 Some of us gonna be here on Monday to do the cleanup, so we thank them, for doing such a good deed, helping us to wash out. 好，还有什么吗？还有没有什么事？好，没有什么事。今天早上没有打扰。可以早起，但不能，你一定要勤手勤脚。对呀，只来大便。那不行，那不行。对，也可以捏手捏脚去刷牙。我现在我也给你方便，你到时候就可以出状况。 十点之后你睡不着， 晚上睡觉 你想到八点吗？好，可以。还有没有？没有的话，请大家站起来。Thank you.